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第84集。最后几天假期，他们去了丹麦的莫恩岛。莫恩岛有蓝色的大海，黄色沙滩，白色山崖，绿色森林，彩色田园，十分适合度假。左然订了一间他十分喜欢的建筑师的小屋。那位建筑师来自于哥本哈根，他不仅仅亲自设计，还参与开发，甚至作为木工瓦匠中的一员全程把关。度假小屋由数个圆筒屋构成，均为高档白桦木所制。小屋隐藏在绿色森林中，与草地上的椿树完全契合，好像也是森林的一部分。出门100码处便是蔚蓝大海，海水蔚蓝，宛如琉璃，海浪不断地冲刷海滩，像笼着层白雾一般，轻轻抚摸柔软沙粒，而后又依依不舍地退回到海的怀抱中。左然与何修义有时会在森林当中散步聊天，有时也租两辆自行车穿行于树木花草，或者都扣上安全帽，沿着树间绳索慢慢行走。空气中有一种很清新的香气，味道清冽深邃，将二人拉回到原始的纯粹中。他们骑着走着，便会在树木和崖壁间隙中见到一点大海，非常美好。出了森林，则能看见一片油菜花田，绿色黄色直扑天际，像是电影当中的某些画面。又有时候两人会在海边走走，北欧海滩沙子很细，踩着非常舒服，仿佛踏在云上一样，着实有些梦幻。海浪温柔，缓缓流散，并不十分激越，可以令人心情放松。海风带着一些潮腥，时浓时淡，一丝一丝不断钻进两人鼻尖。海滩上有一种石头很像粉笔，只要拿起便会落得一手白色，还有一种石头十分容易破碎，被人轻轻一敲便会变成两半。左然曾经敲碎一块石头，接着拿起粉笔石头，在碎石两半上分别写了左然修义的首字母组合 ZRXY， 而后又将它们轻轻地合起了。偶尔他们会在白色山崖边上行走，莫恩岛崖是个奇观，几十亿年前贝壳碎片沉积后从崖里猛升而起，景观十分震撼。他们从山崖上俯视海面，眼见不同层次的蓝直接扑到天际，蓝色中有粼粼波光不住颤动，地平线则光芒大盛，使海和天的界限不分明。二人也曾乘船出海，见到许许多多动物，也上了观鸟圣地尼奥岛，发现各种各样的鸟。左然终于也有不大懂的东西，当何修一问他都是什么鸟时，左然皱眉不答。他们还跟着船去钓过一次鱼，渔夫会检查每一种钓到的鱼，并说这个能吃，或者这很稀少，需要放生。至于夜晚，总是交缠。在何修义看来，这种感受非常特殊，激烈的快感在他身体内部形成巨大的漩涡，将一切其他的意识全都拉进去并且吞噬了。而高潮后则是相反，好像一碗清水被滴进了颜料，颜料逐渐弥散，由近至远推开，灵魂当中的某样东西也挣脱了出去，流遍四肢百骸，每根骨头，每条血管，每个细胞都有一种甜甜的感觉。几天假期像在世外桃源， 不像是在真实的世界。莫恩岛其实只是一个小乡村，景色也说不上多么壮观或者多么秀美，但确实是一个远离尘嚣之处。何修一将螃蟹吃了个够，觉得自己体重激增了，不过很快他们便要回北京了。一回北京，公司的经纪人便推荐了一个广告给何修一。左然的工作室并不强迫何修一干什么，都是推荐。有时候何修一也挺替经纪人感到心累的。哎，修一啊，这是一个公益广告。吴顺之这个破名字便决定了公司地位，顺之顺之，凡事都得顺着。嗯，什么公益广告啊？哎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公益广告呢，旨在号召受众打破性别成见。客户是家公益组织，他们为了反对那种男孩子就该干什么，女孩子就该干什么的传统观念，而打算推出一系列的广告。广告宗旨应该算是人的自由。嗯，你继续说。广告呢都是平面广告，将在网络、杂志、户外等等地方投放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微博开屏广告，北京、上海的地铁站宣传呀，还有几家杂志广告啊。他们怎么这么有钱？微博开屏广告效果好的要命，可也贵的要死。哎，是赞助商有钱，而且因为是公益广告，有些媒体呢会给优惠，他们也要赚点名声的嘛。 嗯，没有报纸？ 这没有，报纸印刷质量不佳，显得 low。 再说受众也不是年轻人，都是中老年，与公益广告目标不符。 嗯， 哎，因为旨在号召受众打破性别成见嘛，广告内容全是性别调换，也就是说在广告中呢，男人们会去做那些传统观众认为女人应该干的事儿，女人们呢会去做传统观众认为男人应该干的事儿，就是女明星们要去踢足球、打篮球，男明星们呢要弹琵琶、古筝、跳古典舞，也还好了。 挺有意思啊。人的自由这个主题好大，从古到今人类为了自由似乎可以付出一切。 哦，此外还有两只普通人参与的广告，记者呢会采访一些大学生女孩子，问他们女孩子该怎么做呀，走啊跑啊，记录下他们认为的女孩子的样子。而后呢再采访几个幼儿园的女孩，也是问他们女孩子该怎么做呀，他们一定十分活泼呀。然而呢，记者通过镜头告诉受众，这种性别成见是社会赋予的，不一定要接受。另外一个内容相仿，就是针对男孩子的。 嗯，不错。 吴顺之看了看手机里的名单，许多明星都参与了，比如说酥饼啊、糖饼啊、豆沙饼啊、葱油饼啊。客户希望咱们呢也能加入，一是因为最近你的人气很高，二是因为观念层次适合。你主演了家族，家族就在呼吁打破社会对人的，对吧？与你一直以来的形象很相符。三呢是技术层面适合，在歧路中你一个人分饰两角，两个角色经历性格全然不同，你也有了一个什么都能 hold 住的名声，反串自然也可以了。总之就是虽然没有收入，但对名声会有好处，很多明星参与活动倒是一定会有关注，而且广告投放媒体个个都厉害，广告的曝光量肯定也会非常大。再说就一平面广告，到棚子里拍一天就完了，不耽误事儿。如果你拒绝了，反而显得唯利是图，并不真正关心社会问题啥的。你现在刚刚红，根基还不算稳，千万不要爆出耍大牌的新闻。歧路刚播完几个月，万里龙沙还没下映，粉丝说不追就会不追了的。 好啊。 何修一本来也没有想拒绝，号召受众打破性别成见的确是个值得关注的点。何修一自己是个 gay， 而且也时常不走寻常路线，比如进入娱乐圈，再比如退出娱乐圈。 哎，那好那好，我与客户联系啊。 麻烦你了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